现场的虚空粉丝虚了魏晨很久很久，而后看看现场的电子计分牌，却又一阵失落。1-2，他们已经丢掉了两分，虚空距离前八本就很远很远，丢了这两分，前途越来越暗淡了。而后进行的是擂台赛，星星由唐柔、包子、方瑞三人上阵，虚空则是葛兆兰、杨浩轩加吴宇策的阵容。现场还有不肯放弃的粉丝，执着地为虚空战队奋力加油。但是唐柔上场强势出击，险些就一挑二得手。包子上阵后，17%的生命就把虚空二顺位，已被唐柔打成残血的杨浩轩给彻底解决。吴宇策出场，面对的是近乎1-2的局面，现场沉默了，他们已经不忍心再高呼什么了。虚空这赛季或许真就这样结束了。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把压力强加给某一个人，赛季的失败不是某一个人的错。连粉丝们都已经悲观的不看好了，但是吴宇策却没有放弃。明明是比普通人更明白比赛难度的职业选手，但是此时此刻却比观众更期待奇迹，更相信可以创造奇迹。吴宇策上阵，鬼客干净利落地先斩包子入侵，方瑞上场迎敌，面对的是已是半血的鬼客。地图是虚空一脉相承的街道图，这对猥琐流的方瑞来说也是如鱼得水。 这次不会再输给你了。 进入比赛后，方瑞在频道里说着，上次星星对虚空，方瑞确实败在了吴宇策手上。不过那次他是在先挑了一人的情况下，作为擂台赛而言，最后又杀了吴宇策的鬼客一半的血，已算非常成功。而这一次生命领先的是他的海无量，而他的气功师打法也已经经历了一赛季的检验，彻底成型。 你试试看。 并不多话的吴宇策竟然在频道里很是强硬地回了一句。他知道方瑞的厉害，他们本就是同期生的选手，他也比其他人更早的就认识了方瑞这套气功猥琐流的打法。上次做客星星赛后，他又被方瑞招呼着切磋了很多局，最后谁赢得多也数不清了。吴宇策只知道方瑞的那套打法一定能行。事实证明了这一点，方瑞确实用气功师走出了一条新路。虽然貌似正统的气功师们都挺看不上眼，但是现在赵阳退役，气功师选手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挑大梁的。这赛季的全明星选手里没有了气功师职业，但是明年呢？明年凭借星星的战绩、方瑞的表现，说不定这家伙要以气功师的职业身份入选全明星了。到时真是给那些看不起他这气功猥琐流的人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啊。你们看不上我的打法，但是我却是气功第一人。一想到这一点，吴宇策都觉得挺有趣，挺想看到的。不过虽然如此，他可不想成为方瑞的垫脚石，为了虚空的胜利给这家伙填填堵，那也是在所不惜的事儿。 我不会输。 虚空的赛季也还没有结束，散发着鬼神之力的刀光咆哮着，吴宇策的发挥比上一场更加刚猛凶悍。 赢了！ 结局出来的那一瞬，连现场观众都有些不敢相信。吴宇策的鬼客赫然站到了最后，剩仅仅4%的生命。 你这家伙！ 方瑞最后在频道里留下了这么一句。碰上这位对手，对他们猥琐流而言，有时候真的挺无奈的。这种家伙勇猛果断，根本不和你猥琐流的人玩那些来来回回的心理战，只用他刀光的锋利来砍断一切。擂台赛最终虚空获胜，那些已经放弃的虚空粉丝顿时又全苏醒了。现场好像沉睡多年的火山爆发一般，一秒钟所释放出的热情足以燃尽一切。星星的三位回到场边选手席，想和其他人做做交流都只能用吼的，现场声音真的太大了。 3-2， 现在是虚空领先了，团队赛再拿下8-2的话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吴宇策刚强的表现赢的不只是两个积分，更是生燃了人们对虚空战队的期待。但是到此为止了。吴宇策叹息着，转动着视角，看到的却是都已经倒在地上的队友角色。青之躯、守灵者、鬼灯萤火、半透明，就剩下我们两个了。吴宇策从来不惆怅的，但是这一次他们虚空这个赛季却就要到此为止了。嗯，鬼客的身后，冯山鬼气和他靠背而立，李轩简单的应了一声。虚空双鬼，虚空剩下的只是他们两个了，虽然被称为经典组合，但是要以他们二挑五似乎也太夸张了点。星星已经彻底包围了他们，不过也没急于进攻，冯山鬼气已经没有多少法力，不可能再持续鬼阵连环的防御了，他们只要等着鬼阵消灭，然后从从容容地冲上来围击就是了。 最后一个， 李轩说着，逢山鬼气刀锋上鬼神之力翻涌着，吟唱着最后一个鬼阵。轰！沐雨成风却在此时开炮，李轩不得不打断了吟唱，操作闪避。 最后一个也没了， 李轩说着，逢山鬼气的法力已经彻底告罄。 就这样结束了。 嗯，结束了。鬼阵消失，露出缺口，星星角色冲上，近的远的一起发动了进攻，虚空双鬼终于也倒在了他们紧紧守护了很久的鬼阵阵地中。第33轮比赛，最终星星客场7-3取得了胜利，虚空战队只取3分，本赛季算是彻底没了机会。就算其他竞争对手的表现极糟糕，只是再剩5轮的情况下，想追赶那么大的分差，那种所谓理论上的可能真的已经太没有必要去幻想了，大概只是特别不死心的人还会在期待着那种极其渺茫的存在，期待着那些竞争对手余下几轮一分不得，静候虚空去超越。但是可能吗？虚空对星星比赛结束的一瞬，就已经有人在连忙翻看着其他场次比赛的信息。百花9-1主场大胜烟雨，和虚空差距从原本的23拉大到了29分。30110-0完胜神奇，和虚空的差距从28分拉大到了35分。还有一场还在打，正是本轮最受关注的雷霆对呼啸的比赛。个人赛雷霆1-4落后，此时双方正在进行团队赛的激烈对抗。呼啸最近的团队赛可是很猛啊，人盯人的撕裂式打法可是把不少强队都给撼动了，这场也许他们会赢呢。9-1胜的话，雷霆战队可就只得了1分，也许接下来他们就以这样的节奏一直狂输下去，而虚空狂胜，然后将他们超越呢。无论如何也不死心的虚空粉丝抱着这样的幻想，他们连忙进入这一场比赛的细节，再一看后，终于是断绝了自己最终的这一丝渺小的期待。雷霆是将团队合作演绎到了巅峰，他们的选手单独拿出来说实力都不能说出彩，可是个个都是团队型选手，战术水准高，合作意识强，组成整体后顿时有了不输给任何团队的实力。而呼啸呢，他们的新打法简直就是雷霆的反义词，他们的合作最终是为了实现不合作，他们的方式最终是为了将团队赛转成单挑赛，他们因此切碎了好几支强队，但是遇上雷霆，他们算是遇到了克星。全联盟协作性最强、最为整体的团队真不是那么容易切开的，他们失手了，而他们的打法失手就意味着失败。能又撑了打了这么久，呼啸也算是奋尽全力了，但是很遗憾，最终还是雷霆获得了胜利，6-4。这一轮比赛打罢， 对季后赛名额进行最终角逐的几支队伍的成绩终于全部出来，虚空已经彻底出局，但是百花重新追了上来。目前208的积分和呼啸平分，因为小比分不如，此时却还是暂列第九。名次现在都已是暂时的，双方之间的分差更值得计较，分差太小，那可能一轮之内就会翻转。本轮结束后，第五到第九积分最高的星星219分，最低的呼啸和百花208分，差距11分。星星在之后这几位竞技对手有三支要直接对话，这11分的优势真的很不好讲。这一轮结束，只算是又闯过了一关，虚空掉队了，但却没有哪支队安全登陆。接下来的34轮对星星来说是不错的抢手机会，他们对手青才战队本身实力不强，赛季有无追求，这10分陈果都想直接写到自家积分当中去了。但是这一轮的出场阵容却又一次让陈果忐忑了。 团队赛你不上？ 陈果惊讶地看着叶修，在这一轮的团队战名单中赫然没有叶修和他的军魔校。 接下来几轮我会视情况尽量休息一下， 叶修说。陈果愣了，他一次又一次地为叶修的职业寿命担忧着，一次又一次地想着叶修是不是太劳碌了，从网游到联赛，经营到战术训练到做装备，没有叶修不费心了，他真的不累吗？陈果这样疑惑过，而现在叶修就这样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，他累了，也需要休息一下。